那么还有三餐的时间啊，我们把它固定的这些重要的环节跟幼儿园相匹配，我们即将上哪个幼儿园，哪个幼儿园它的